铁和巴士，对市民以及系铁路员工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工会呼吁政府协助港铁拿出切实保护铁路安全的措施，促请司法机构加快审判程序，严惩破坏铁路的暴徒，又呼吁全社会共同谴责暴力。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至 50% 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拿基利集结在南沙以北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气温略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道方向嘅支路近住观塘游泳池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呢一段嘅观塘绕道咧交通回复正常。后少少近住面粉厂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咁而家交通未有挤塞经过嘅朋友都请你小心。咁就系观塘绕道较早前去将军澳道支路近住观塘游泳池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后少少咧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就未清理嘅，咁但系交通暂时未有挤塞。咁另外喺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因为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去西贡方向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大学道回旋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之后提提大家啦，喺中区有试行重铺电车路轨工程，直至到听日嘅晚上八点，德辅道中近住林士街交界会有封路嘅安排，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翠娜，在工作背后你怎样分配时间给你的家人的呢？ 其实如果在拍剧的时段，我觉得真的有点难的。那我尽量跟先生去夹，尽量都每一天家里都有大人在这里可以照顾到小朋友的。 亲亲靓猪妈。 大家好，我是杨卓娜，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的亲亲靓猪妈啦。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星期六嘅下昼，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系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迪神啦、阿莫啦、阿乐啦，仲有师培，打招呼啦 ，hello， 又见面啦， 喂，一个星期六啦吓。眨眼，好耐冇 你睇下嗰個情緒起伏幾大，我啲呀呀， 係 drop 到零， 每個星期最期待就係今日噶啦。 講真嘅喎 ，thank 曬大家。 係哦， 係啊。咁講真，咁我一個禮拜而家暫時得一日一日做節目啊嘛，咁我好愛做節目噶嘛。 咁你俾心機啲啦， 哎呀，我會噶啦，知道係嚇點咧今日？ 唔好咁懶啊，知唔知啊？ 交 trailer， 交 trailer 就得啦，係咪啊？ 其實咧禮拜六咧，即係成日我會覺得咧假日啊嘛。一定會做一啲咧，即係自己會有興趣啊嘅嘢嘅。咁啊，例如係咩咧？即係有陣時有啲人啊睇下書啊，有啲人學下整一樣嘢啊咁樣。 你仲有冇睇書啊？ 我有噶。 O K。 係睇完咯。 睇完啦。 啱啱睇完敏姐本書。 哦，咁好 K 啊。 幾有涵養。 係啊。 睇下咁多呢排 收養 咗。 係啊。 人都唔 就係因為你問大， 好似靚咗喎。 梗係啦。 好似敏姐咁。 你問令我靚啊。 係咯。 考試都攞一百分啊， 係咪？你問係尊貴嘅大人。 好嘢， 系啊，讲完你问啦，咁啊，除咗有啲人会学嘢啦，有啲人咧就会咧，即系参加一啲得意啲去令自己笑嘅活动， 嗯， 甚至乎系比赛添嘅， 嗯， 咁啊，好啦，咁啊，其中有一个，我想问一下你哋啦，余下嘅时，即系闲余嘅时间啦， 嗯， 又或者读书嘅时候，你最深刻嘅参加比赛系乜嘢 啊？朗诵比赛， 系歌唱比赛， 跳舞比赛。因為曾經 冇叻㗎， 又唔可以數㗎。以前我間學校 係啊，佢你留意一下， 即刻轉兩個地下碌關鬥個睇。 你唔可以叫一個即叫佢突然間做，但你留意一下，如果我突然間播快歌咧，佢自己會扭 㗎。 我播歌咧，佢會好中意自己喺度手舞足蹈㗎。 係咩？ 係啊。 而家你嘣吱吱嘣吱吱， 嗱你睇下幾配合啊！你個人 嗰頭咧忍唔住咧要向前戳兩下嘅，師培你可唔可以有翻自我啊？ 呢個就係佢啦， 我控制唔到自己噶。 喂，咁你跳舞嘅比賽嘅時候，最深刻嘅一次係點嘅咧？ 點解呢？通常我覺得最深刻呢，一係就贏咗啦，咁一係呢就出現咗啲蝦碌嘢。話說呢，嗰陣時細個呢就好鍾意穿嗰啲 tube top 嘅，咁tube top 正常呢就有兩個缽仔高就黐住啦，雖然冇人想知道，即係冇人想 OK， 可以講。 跟住呢，當你跳舞嘅時候呢，咁嗰陣時細個啦，你就冇用嗰啲帶吊住嘅，咁你一跳嘅時候呢，衝跟住之後呢 跌咗出嚟 嗰個巴 top 呢，唔係跌咗出嚟，仲喺個身度射咗嚟咋嘛。咁，但係呢面頭有件 T 恤嘅，其實睇唔到嘅，但係你自己內裏面飆。 我以為飛咗落觀眾席添啊。 冇咁夸张， 你好彩着咗件 T 恤咁 样，你通常着住噶嘛，点会飞出嚟？ 即系呢一啲，你话要好记得啊，有啲尴尬嘅情况咧。我细个参加一个小小模特儿大赛，呢个片其实以前系 Give Me Five 公开过，出过有条咁嘅片嘅，即系就系当其时五岁嘅时候，我就唱一首叫《夏日烧着了》，你偶像嘅歌，黎明啊， 哦， 系啦， 唱句听， 唔得。叫黎明唱， 點解要唱《夏日燒著》？ 少少模特兒大賽，佢其實有好多嗰啲咩天才表演啊，同埋課小朋友咧，佢哋好多表演係叫佢哋做噶嘛。 冇諗過你揀《夏日燒著了》， 係嘛？我嗰時《夏日燒著了》，仲要跳舞噶， 咁勁， 好勁噶， 好難噶， 係啊，唱跳噶， 醉仔喎， 勁噶。咁跟住嗰陣時咧，其實喺呢個少少模特兒大賽咧，我就最記得唱呢首歌啦。另外就係我頒獎嘅時候，原本我係嗰個比賽嘅冠軍。 点解你会知道原本呢？ 点解呢？因为呢，我喺差唔多临完嘅时候呢，我就扭计，我开始喊，我要好急啊，我要去厕所啊，我忍咗好耐，因为成个比赛其实粒几钟噶，但对小朋友嚟讲，佢边度忍到嘅啫？ 系啊， 咁跟住咧，我就喊咗，我要屙，跟住最后阿妈就带咗去厕所啦。我仲记得个厕所非常残旧，商场系咩我都唔记得咗啦。咁但系我翻嚟嘅时候呢，成个比赛结束啦， 个 奖都颁咗啦。因为呢后台同我讲，哎呀你做咩，你去咗边啊，你头先颁奖啊，你六本来攞冠军㗎，但因为你唔喺度啊，我哋以为你走咗啊，我哋最后颁咗俾第二个啊。 可以咁㗎。 係啊，因为嗰日商场仔搞定唔知点样嘅，总之最后我嗰个冠军我变咗系冇咗咯， 出席就冇奖我。 我好想知道现场嗰个时间系点啊，个 MC 第一名 冯 迪新小朋友， 咁预先会个人赢嘅。 咦，冯迪新小朋友好似 唔喺度 喎。好啦，我哋翻俾第二个啦，第二位冠军嘅朋友 系 刘思培小朋友。 跟住佢就好开心啦，就喺后台仲屙紧咯。咁我哋好尴尬。 有冇后悔过为咗去小便而冇呢个奖？ 有啊。因为我嗰阵时 喊得更紧要， 唔系我嗰阵时好开心，系因为我想得到嗰个礼物啊！嗰个礼物系切西瓜咧，嗰啲黐住嗰啲黏贴嗰啲切煮餸嗰啲啊，嗰啲西瓜仔系啊，西瓜仔啊，咩南瓜仔啊，咁即系一斩开嘅时候，佢其实两个黏贴魔术贴就 呢啲搣開嗰啲，其實係咁樣啫嘛。 嚇、啊，淨係得呢？ 我好想得到呢個玩具、 啊。我會覺得寧願咧，即、就、係、是、我哋細個嘅時候玩揈蟲蟲有叻過，可以攞到。 咁嗰陣時我參加呢個比賽嘛。 咁你嗰個比賽起碼都有付出過啊，但冇叻過。 咁啊係。 哇！嗰陣時個叻過幾大？ 所以我大個做到叻過嗰啲瘋狂人 咯。做叻過 啊！我都想做到叻過。 得唔到叻過，但係有叻過。 哇！咁啊掂啦咁樣。咁但係呢個係我最深刻嘅一次比賽。 我記得是大學那年咧參加歌唱比賽，真係我人生一個遺憾嚟嘅嗰年係、 嗯。你又去廁所啊？ 嚇！我唔係去廁所，但係我覺得我係核突過去廁所嘅呢件事。因為嗱、老實講，其實咧我大學嗰幾年生涯裏面啦，其實我都係歌唱比賽嘅常客嚟嘅，攞獎係即係唔係冠亞季咁樣啦嚇，即係少少關事啦，係啦係啦。咁嗰年咧，我唱一隻自己好熟嘅歌，係啦，我仲記得係李聖傑嘅《痴心絕對》。咁佢一段咧咪咩高潮嘅？为你付出那种，唔系曾经我以为我自己会后悔嗰句嘅咁样嘅，我唔知做咩入无端端入早咗一段，跟住咧系成个 MMO 系夹唔到啦咁样，跟住我喺个台上面就情唔知点算，你入早咗一段咁样。 发台湾 系啦，发台湾，仲要好熟嘅自己，其实歌，跟住我就好猛啦嗰次，但系咧嗰次好得意，我系参加埋合唱，跟住合唱又攞翻个奖咁样咯，系、哦、啊。少少分享咯， 系嗱，暂时咧即系三个都分享咗自己比赛嘅一啲心得啦。咁啊，的阵嗰个算系得意啲嘅。咁啊，呢个 少少冇得意， 冇得意啦。但系竟然走去 输咗俾 跳舞同唱歌嘅，系啦，好神奇。 同埋为咗屙啦，跟住就冇咗奖。 系啦，咁啊，原来唔知系细个嘅，即系咧，其实咧亦都会即系而家时代啦，亦都跟住呢个嘅进步啦。咁啊，亦都有话咩啊，中环成日有啲咩推嗰个 office 嗰张凳咧。 哦，系啊，系啊，我以为推 唔系嗰啲。私家車嗰啲， 唔係，喂，唔係，我嗰、那個推凳嗰個比賽咧，我之前好想報名去台灣玩，因為嗰陣時香港未有。 係啊 係 啊， 嗰、那個比賽好得意嘅，就係、是、推你辦公室嗰張凳，睇下去到幾遠。 我最近喺公司條走廊都見到喎， 自己同事 玩嘅，唔係啊，我突然之間見到有個人咧著住。唔係著住坐住一個辦公室凳啦，喺度騰下壓下壓下，咁原來咧就係隔離公司有個同事就整親只腳，咁佢就唔可以踩落地，佢就直接咧將嗰張辦公室凳咧就推埋出門口，然後推到去廁所。 我真係當輪椅咁樣。 我哋講緊比賽 啊。哦， 你個同事係 辦公室凳， 你同事係有需要 ，OK？ 係咯，唔同啊，你明唔明個性質？ 咁又 啊，除咗呢個辦公室凳嘅比賽啦，又有之前的阿斌玩過嘅喪屍啦，咁啊亦都有一個就係波仔都有玩过法外比赛啦、另外印度呢啱啱上个月尾嘅时候呢有一个嘅比赛係举行咗嘅。我俾一首歌时间你哋估究竟係咩比赛，跟住你哋到时陣间估完之后睇下你哋会唔会参加。 无时无常一发无声无常无人开了灯，然后想得很远，明明谁曾陪谁熄了灯，天空崩裂一生基因分裂，问问我送我呼吸，问问我教我会识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着活着共命生，跟他栖身风地上，我跟他安心安然啊，想得很远啊，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啊，你们流泪的呀。 陈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翻嚟啦！你哋估唔估到印度喺上个月尾嘅时候举行咗乜嘢嘅比赛？ 冇牵屎嘅情况下，我 俾少少牵屎你啊！ 有啦， 嗱，如果参加者咧有机会系夺得最高嘅奖金系15,000卢比嘅。 哇，个牵屎好大喎！ 15,000卢比即系几多钱港纸啊？ 有冇10,000蚊噶？ 1,640。哇！ 嗱，喺咩喺嗰邊係咪個紙税低啲先？所以佢哋覺得好多錢， 萬幾蚊 盧比，所以佢哋覺得好多錢， 都好啊，1,000多蚊。 係啦，呢個牽涉夠唔夠？ 唔夠啦，梗 係。好，再俾多個牽涉你。第二個牽涉就係呢一個嘅比賽咧，個主辦人咧佢就話啦，目的咧希望咧將呢一個比賽入面嘅行為咧可以變得更加正常化， 嗯， 唔好俾人哋感覺到好羞恥。 哦， 好啦， 嗯。系 我谂到奇怪嘢，既然咧本身个奖金睇落去又唔系好大啦，应该系一啲小习惯嚟嘅，有好多人做 的。我都系咁谂。 嗱，但系如果 放屁大赛， 哇， 啱唔啱啊？ 咁劲嘅估中， 真系讲，哎呀，唔好意思啊， 哇， 我真系 叻咗好多啊！ 放屁大赛啊， 放屁定放屁话？ 放屁， 哇， 系啦，我真系估 嘅 啫。 系喺印度咧，即系原来咧喺上个月啊22号嘅时候举行咗个放屁大赛。咁头先都讲咗啦，咁啊参加者咧有机会夺得最高嘅奖金系15,000卢比，即系等于咧香港嘅港纸系1,646蚊。 点评啊，但系 系啦，但系 兜臭定兜大咧？ 点会兜长啊？ 你只系放屁，你有1,000多蚊，你参唔参加？ 梗系唔系参加冇所谓啊，但系唔系。话放啊放，我话难啊嘛， 我呢刻放唔到啦，起码 系啊， 你可以预先留定多啲气， 点留啊？ 譬如饮下啲汽水啊， 你饮汽水你会啫嘛，但你屁系好难控制啊嘛，会放，但你好难控制下面啊。 我谂到食番薯啊， 番薯， 同埋食饭嗰阵时狂讲嘢咯，真系得噶， 得噶， 系啊，因为有讲过就系话，当你食饭， 第一次听 我讲真噶。我講真嘅，真係㗎，有人講過咧，就係話咧，當你如果食飯嘅時候咧，如果不停講嘢嘅話咧，你照食嘢吞落肚嘅時候，你會吞咗好多空氣落肚啊，咁所以你個腸嘅時候就會有空氣。 即係如果有一日有個人勁中意放屁啦，喺側邊，哇好臭好臭，我放屁好大聲啊！你係咪食飯好中意講嘢啊？问下佢， 可能系唔奇噶。 食不言，沉不语啦、啊，你。 不过讲开放屁嗰啲嘢咧，我哋都系问翻阿波呢个表表姐，佢会驾轻就熟。 哦，系佢叻啲啊。 系啦，佢会叻啲咁样。咁好啦，头先都讲咗啦，咁啊呢一个嘅放屁大赛，咁啊点解会有咧？已经讲咗少少嘅，就系话个主办人啊，佢又话，因为呢个比赛咧，希望啊，所有嘅人咧喺公众场合放屁嘅时候咧，呢、這个嘅行为咧，可以咧唔好变得即系咁尴尬。啊、可以正常化啲啊，而且唔好感到羞耻啊，咁样嘅。 其实我觉得呢个行为啊，真系冇乜羞唔羞耻嘅。 放屁、 啊，即系唔系啊？即系你 lift 度放屁啊？ 有 少靓女。 唔系，当然啦，即系当然，如果你喺太多人嘅情况下，你放一个好臭嘅屁，梗系影响人啦、啊。但有啲人真系控制唔到啊嘛。 喂，如果俾你拣，你放臭定响啊？我宁愿臭。 响， 我都宁愿响、啊。 我宁愿臭。 响， 臭可以屈人。響暈你， 因為你在密室的情況下，如果臭咧，有些真係可以臭到離譜噶嘛。 係， 即係你自己，你自己都 feel 到哇，臭到頂唔順嘅。咁但係你同 lift 可能哇，即係同 lift 係30层楼高又慢嘅，你真係由地下臭到上頂咧，係幾慘嘅事喎。你響都係一下俾人即係，同埋啲人唔會笑你啊嘛，唔會話哇你咁響嘅，你放屁啊，即係唔會話你噶嘛。 你知唔知？我唔係啊，我真係會真心秒，我仲好印象會好記得，我真係記佢一世。我试过咧搭火车嘅时候咧，我见到隔篱嗰个人咧阿叔嚟嘅，跟住之后咧佢特登谷啲屁放出嚟咧， 唔系特登， 系啊，跟住佢仲有少少趌高个 pat pat 咧， 翘起， 系啊，跟住之后你 feel 到佢沉住气，吸一啖气沉住气，咁样，跟住之后你 feel 到佢，我唔知佢系去唔净啲屁定点啦，跟住佢隔咗唔够一分钟到啦，继续又喺度 再放， 跟住仲要系咧，我唔知佢系咪两个 pat pat 趌高嘅时候咧，嗰、那个屁唔平衡定点啦，跟住。向打側少少啦，你 feel 到佢條腰打側咗少少啦。 我知點解啊？ 點解啊？你有研究？ 佢應該我唔係啊！我估到咧，佢應該係準備去參加你講嗰個比賽啊。 去攞獎啊！想 佢鬼知有呢個比賽咩？ 去練啊！而家 同埋佢就算攞千幾蚊都好啊！你去到印度機票蝕翻啦。 係啊， 但 係 係即係有人係真係會咁樣草皮特登去放，係、我會好接受唔到呢樣嘢，我覺得呢個人好差。 呢、這個並不是最討厭， 係點咧？ 最討厭係咩咧？你有冇見到人哋放完之後咧，隻手咧個自己 perfect 度咧執咗一執，你佢放完之後就捉住嗰啲氣，然之後擺喺你個鼻度聞，放手。是真的捉到的，你不要以为捉不到，要我讲笑啊。 捉得到 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即是递到去，即是两三秒，你放完之后即刻执执咗一执呢，摆喺个鼻度一放手啊，是真的残留在你的手度的。 物理学上来讲是得的，他真的捉到啲空气啊嘛。 是。 是啊。 我覺得咁講啦，如果你唔想嘅話咧，其實我試過忍到嘅， 係、 辛苦啲，但可以忍， 辛苦嘅， 可以吞翻落去嘅。 但係咧，有啲人話咧，你忍完之後咧，可能嗰啲氣體喺第二個窿度走出嚟。 我記得有一次開會係專登忍住 頭咯， 係我試過專登忍住去廁所度噴翻出嚟咯。 都會嘅。咁好啦，咁啊，快速講下呢個嘅印度啊呢個比賽啦。佢嘅比賽咧就以最耐啦、最大聲、最好聽三個評質嘅標準，每個參賽者有60秒啊去醖釀呢個放屁嘅時間。最终咧，即系你嘅成绩系点咧，就会系评判决定啦。选出三位优胜者嘅冠军，除咗可以攞奖金之外咧，仲可以攞到奖杯添噶。呢、这个消息咧，印度一出嘅时候，已经有100个人咧去报名啦。 好，我提名，哥仔可以参加。 说许多恋爱，被遇见的很意外，祈求被爱，但求精彩，结果只有痛爱。回看昨天不在，学习长大难免伤害，和谁热吻后来分开，过一关障碍赛，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想心里暗里翻滚，对你太着紧。忘记某些失意，并未放松，共谁开？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不想心凉，暗里翻滚。着转转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说，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亦都未设立相应执行机构，是近年港独等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活动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张晓明发表文章解读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有关港澳部分，指出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执法力量已经成为突出问题和紧迫任务。他又说，维护国家安全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求，是特区的宪制责任。在特区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相关执行机制，天经地义，亦都有实际需要。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回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日前接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时候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共同责任。声明说，香港法院有责任维护法治，同时维持公众秩序。根据基本法第八十五条，香港法院必须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任何中央政府或者官员的言论，如果被外界的印象是以官方形式训示法官或者是司法人员进行任何政治使命或者任务的举措，可能被当作是对香港特区司法独立的干预，有损特区在基本法下享有高度自治的原则，以及是一国两制的概念以及实践。立法会就禁止蒙面规例举行公听会，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总干事谭曼基表示紧急法是有严重缺陷，认为条文内容是为特首林郑月娥提供一张空头支票，被政府可以畅通无阻地限制人权。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发言人梁广浩表示，言论以及是集会自由是建基于和平和理性原则，禁蒙面法能够避免激进示威者透过蒙面逃避法律责任，认为立法能够制止暴乱，而不会剥夺市民享有的基本法和人权法保障的权利。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说，容许警员在行动中蒙面是要避免他们吸入催泪烟和被人袭击。他说，订立禁蒙面法有助警方执法，留意到法例实施之后非法集会人数有下降趋势，至今已经拘捕大约300人涉及违反有关法例。西班牙星期日举行一年内第二次大选，预料看守首相桑切斯领导的社会党将会胜出，但是未能够取得国会大多数议席，需要同其他政党筹组联合政府。今次大选是在加泰独派领袖被判囚之后不够一个月后举行，桑切斯强调会恢复国家稳定，阻止极右势力壮大。最大反对党人民党党魁卡萨多批评桑切斯对加泰采取温和路线，承诺胜出之后会推动经济改革和减税。而在加泰分裂危机中冒起的极右声音党承诺会对非法移民采取强硬立场，外界相信他们的议席有望倍增至最少40席，成为第三大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略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几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西贡公路近白沙湾嘅意外清理好噶啦，咁不过一带都系车多。现时咧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有少少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郑直之中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咧较早前西贡公路近白沙湾意外清理好，咁不过啦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去西贡方向咧都系有啲车龙，龙尾去到郑直之中学。 咁另外咧，较早前喺观塘绕道嘅两宗交通意外亦都清理好啦。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将军澳道方向嘅支路，近观塘游泳池嘅快线，以及系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都系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借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都系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芜湖街。跟住咧，提翻你一啲机场快线嘅安排啦。由今晚十点开始啦，机场快线只系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往服务，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会喺今晚九点开始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系飞机起飞前嘅九十分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小鹿撞树记，作曲作词主唱黄贤。 听你呼吸声悠缓。 韦才作曲周依佩，作词蓝奕邦，主唱周国贤。超友谊作曲柯新峰，作词林一峰，主唱林义文。六号 The Rubber Band。 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妈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日本有一刀一道二府四十三院，每个地方都有出色嘅歌手。横跨昭和、平成同令和嘅歌曲集。 聞いているの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闊白元浩，刀道府院歌手系列冲绳篇。 喂，睇车睇车， 唔系睇灯睇灯咩？ 睇车又啱，睇灯都冇错，因为呢架系 CIBS 灯箱宣传车。CIBS 社区参与广播第29、30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 宣传车会去到各区介绍申请 airtime 同资助办法， 影低宣传车踪影，打卡到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就送你精美纪念品。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即系识咗阿迪神啦、莫莉啦、思培半年到啦，我发觉你哋着衫咧都有自己个卡拉通嘅。嗱，即系我去睇大家啦，可能系未必准啦。不如大家嗱，你哋先讲下你哋自己最中意着啲。 不如你讲下，你又话识咗我哋咁耐。 嗱、我讲好啊，好啊。 你觉得我哋有咩卡拉通啊？ 嗱，阿迪神咧，我觉得迪神系中意着 sharp 嘅颜色嘅 ，sharp 嘅颜色啊、即系例如红色，系啦，红色或者白色。 白色 T 恤。咁、但係咧，師培好得意喎，師培俾我感覺 明顯唔認同啦。佢又有個紅色，佢又唔想柴你台，但係佢又唔認同，佢寧願唔出聲。 咁我搵啲嘢講啦，其實都啱少少嘅。 係點啊？ 白色衫我係有嘅， 我冇錯，我認同。 好 格啊你！我認同都唔得。我中意白色嘅，即係白色衫我中意嘅。但其實我最近先中意白色衫。我以前一路嘅色通咧，色都係黑色嘅。 我有睇你 I G。 係啦，咁但係其實咧，我 I G 冇寫嘅。不過咧，我 I G 咧就最上最上都係咧，就即係會揀黑色啦。但係我自己比較中意紅色嘅。咁所以近呢。我谂近呢一年度啦，我中意着翻啲鲜色啲。 咦，咁阿乐都真系细心，我知道你真系着红色噶。 系咯， 我中意红色啫。 系， 我中意红色，我红色衫得呢件嘅啫。 我你兜唔到啊！ 呢件系最近先有啊。我系中意红色，但系我着系黑色，最近就白色都多翻。 系， 以前我唔中意着白色嘅，因为觉得肥，但系而家就觉得肥都冇所谓。 咪瘦咗嘛而家？ 系， 我等你呢句啫。 真系，我觉得阿的系瘦咗嘅啲相， 啲相， 啲相， 啲相，系真人就 修图技术好咗。 系啊 ，OK 啊。 唔系，咁啲相瘦咗嘅话，自然诶真人就嚟会瘦啦。 系啊，所以我成日都望住子龙，我都觉得佢越嚟越瘦。 嗱，咁我讲下我对师培同埋阿磨嘅感觉， 子龙啲相发光，知唔知？系滑， 系啦，唔应该咁讲，系啦，佢已经系滑，滑流， 系啦， 越嚟越好，皮肤越嚟越好， 张相得佢一个系咁咧， 同埋个 app 个技术越嚟越正，系好 ，OK， 好啦，嗱，咁啊， 子龙冇听嘅，子龙冇听嘅， 听唔到嘅。 好嗱，咁我觉得师培咧，我唔知点解我见师培啱啱认识佢，我系觉得师培应该系好中意着粉红色衫嗰啲少女嚟，但系唔系，师培系好中意着嗰啲好 sharp 嘅蓝色啊，即系好冷门嘅衫啊，咁样嘅颜色噶。系咯，即系同我認識你係好唔同嘅呢方面。 啊，我見師培成日著米白色啊、墨綠色啊嗰啲嘅。 佢係素色系嚟。 係啊，素色個，即係粉即係嗰啲唔係粉淺色系咯。 嗯， 係。 我係中意著淺色多啲。 最中意著麻包袋咁翻嚟嘅。 哇！ 呢個麻布嘅感覺係都係自然風嚟嘅。 哦，自然風哦，麻包袋咯，真係。 可能我睇錯啦，咁樣即係可能咧，你一著 sharp 嘅顏色嗰日咧，就特別令我印象。深刻啊！ 即吸住咗你嘅眼球系咪咧？ 系啊！ 我想听你讲下阿磨啫。 系啦，阿磨系阿磨咧嗱，阿磨好简单嘅其实系啊，即系可能同佢个人都系一样啦吓，冇乜机心啦，好纯情啦系咪？阿磨系通常着， 其实点解会咁讲咧？有咩点乜意义咧？呢句笑话 插牌， 咩颜色咧？你觉得阿磨？ 阿磨系通常系黑白灰嘅，但系咧阿磨又好少咧系同一只色喺个身上边嘅，除咗今日系啦，即系阿磨会用黑白灰去 mix 咗成身嘅颜色出现咁样嘅。 好啦，我要睇下阿磨点样唔伤害。 阿磨揭你嗰件衫， 我要睇下阿磨点样唔伤害阿乐儿，讲得舒服。 哇，佢啱嘅，细心嘅， 系啊， 好好啦，讲完 嗱，你哋点睇阿乐啊？ 喂，唔系阿乐真系嘅，其实咧佢系中意都鲜色嘅，因为你见佢其实佢有一两件黑嘅，而我见佢佢有一两件黑色。軍綠色，我好似冇見你做軍綠色嘅。 有件 T 恤係係啊，軍綠色。 但係咧，點解我話佢中意啲鮮色嘢咧？佢連波鞋都係鮮色嘅。 哦， 佢中意一啲好 colourful 嘅。佢之前有對全紅色噶。 系 啊，嗱，你冇咁留意阿乐，我成日都留意阿乐噶。 我唔留意鞋嘛， 我由头扫落脚噶，我由头扫落，我都唔擦脚，但系留意咯。 系，我听我嘅说法咧，就系话咧，望一个男仔嘅咩功架，就系唔好睇佢着衫，睇佢对鞋，即系睇对鞋先知个男仔有冇 taste。系啦，系啦，系啦。喂，咁不如大家又讲下，大家最憎人哋系着啲咩颜色嘅衫咧？ 我冇噶，我咩都得噶。 珠片。 哦，珠片 颜色咧， 系嗰啲珠啊， 我知道，但系佢款啫，颜色咧， 即系闪 玉色咯， 哦，玉色超难 carry， 玉色系难着啫， 但系唔系啊，我哋好多同胞好中意 哦， 啊，或者鸭屎绿咯，我觉得， 我唔得系透明咯。 透明 咁唔 系透明，即系系啊，即系佢有啲、okay. 有啲系半。 而家嗰啲得唔得？半麻包袋。 咁麻包系可以嘅，但系你有冇见过有啲系直情系透到一个点咧？佢唔系即系佢已经开始冇颜色喺入边，但系其实佢系真系件衫嚟噶嘛？衫嘅质料，但系佢应该系全透咯，好薄咯。 之前好兴 嘅王菲超人咁。 系王菲超人系净透明， 系 系啦，那个黑白透明啊嘛，王菲超人系 系啦，唔系男士好中意咩丝肤啊透明咁样嘅咩？ 咁都要睇下咩相咩样啊咩身形嘅， 咁咩样系唔得咧？ 嗱呢个好主观嘅，老老实实。我下次见到我话俾大家听。 尹子龙就得唔得？ 你系尹子龙。 嗯，佢一日着到黄飞超人出嚟得唔得啊？ 咁佢应该系出唔到街，因为佢老婆都唔会俾佢出街。 系好啦，嗱咁咧就一只歌翻嚟之后咧，就同大家讲一讲下着颜色啊喺个身上边咧，其实系反映咗啲乜嘢嘅故事啊咁样啦。 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而且確咧，近呢一年咧開始轉翻多啲白色衫啊、鮮色衫咧，個人係精神啲嘅、嗯。即係有時你著得太我自己啦、啊、即係有時我會著得太沉色，唔一定係黑色叫沉色啊。即係可能平時有啲可能暗綠色啊嗰啲咧，我有時都覺得硬係啦，我都覺得硬係唔係好夠精神。 嗯、 反而你著翻一啲顏色嘅衫係活力啲啊，個人 係。我覺得我哋開始老啦，即係以你呢個說法嘅話咧、嗯，因為我而家咧，譬如去到一啲比較新式嘅，譬如韓式嘅一啲。大型連鎖店啦，我唔係去啲鋪頭仔咯，已經係大型連鎖店好多俾你揀噶咯。佢哋其實咧，佢成個通咧真係紅橙黃綠青藍紫咁樣噶，但係咧就好缺乏一啲譬如寶綠色啊、米色啊咁樣嘅衫。其實入到呢啲地方咧，我係揀唔到衫。 師傅你得唔得？ 我應該都得 嘅，因為個人最緊要係內心保持青春啊嘛。 哦。 咁同埋其實我覺得咧，做運動嘅時候，如果著sharp 色啲嘅顏色咧，係會分外起勁嘅。即係會有力量一啲 嘅。哦，咁又唔係喎，我唔認同喎。 但你著 sharp 嘅色，你點會自己望到自己咧？你向前望。 唔係，因為佢一路自拍嘛，佢要自拍。你諗下跑兩步，我影咗相先。 一影先。 係啦， 我以為佢話一直咁樣個頭咧 望住地啊， 咁樣跑， 一路欣賞住。 佢要自拍咯，同埋佢去啲有鏡嘅地方先跑咯。好靚嘅前面個女仔跑得咁樣，但我就即係自己會覺得。穿翻啲沉色咧，你先有做運動嘅感覺。 係咩？即係 我自己覺得 瘦咗。 唔係，而係你做運動嗰個好踏實啊。即係你穿鮮色嘅感覺，就好似我出去演嘢啫，即係唔可以太流汗嘅，個形態唔可以太核突嘅。我會揀翻啲深色嘅衫去到做運動，同埋我因為我係日頭跑啊，我唔係夜晚跑。有時你穿深色咧，你曬啲焗熱咧，個熱力會勁啲咧，咁你就好似出多啲汗。 有 feel 啲。 我同阿迪神个谂法系啱啱相反嘅，而我同阿师培个睇法一样，我都觉得系颜色咧会影响， 系啊，唔出奇啊， 即系会影响自己心情啊，影响个心情咧，做运动嗰个 power 都唔同啲嘅。咁其实咧，嗱，即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样嘢啦，就系话咧，其实一个人咧，佢自己偏好着啲咩颜色衫咧，某程度上咧系反映紧佢个人嘅个性嘅。呢样嗱，咁大家都知啦吓，即系个衫会代表到人啲嘢。咁其实咁究竟自己嘅个性系点咧？大家就知唔知咧吓？嗱，就系咧嗱，譬如。这个荷兰的大学呢就有个研究就发现，不如呢我就先讲大家喜欢的色啦。嗱譬如红色即我留意到的神成日着的颜色又话你是近排喜欢的颜色啦。咁其实红色衫的人呢佢个特点是乜嘢呢就是话红色呢佢是激情同埋力量的颜色。即是代表住呢 吸引 呢 激情同力量呢、 啊、 个 字。你激唔激情啊个人。 好激情的我。 点激啊讲你听 下。我又话俾你知咩。我又唔想话俾你知嘛。 嗱，的神嘅激情同埋佢嘅力量咧，我就唔清楚啦。呢一个 咁你玩晒喎，又激情又有力量， 系啊，所以我吸引咯。 唔怪得最早结婚系你啦，呢度真系好嘢。但系咧，嗱后边嗰样咧，我系认同嘅，就系咧 唔认同你前夫。 原来咁样嘅，兜个圈打你啊嘛， 系啊，同埋唔觉得你有力量啊？ 咁点咧？ 嗱，后边嗰个系点咧？后边嗰个就系话咧，呢种着红色衫嘅人咧，佢哋系比较中意说服同埋打动人嘅。说服同打动人啊！我听阿莫莉讲过噶嘛，即系如果咧阿迪神佢要去哀人做一样嘢咧，佢系会好深情咁样哀你噶嘛。阿莫有一次讲过噶嘛。 我唔系话佢哀我，话佢知你嬲嘅时候咧，佢好识，佢会氹你，佢好叻氹人。 系 两个世界嚟喎，阿乐。哇，佢嘅版本你嘅版本真系两样嘢嚟。 等阵先，阿乐你记唔记得先？ 我而家记得翻起啦。 我惊啊，即刻佢话我屈佢。好 惊啊！最后原来佢听讲到你嘅颜色就系呢个。這個顏色咧，好似屈人 嘅。嗱，呢一 班我認同嘅咁講嘢。係，嗱，但我都認同嘅，即係的神咧，其實佢講嘢對我係有說服力嘅。係啦，OK， 我聽的神講嘅。 我講過啲咩咧？ 剪吹喇嗰啲咯。阿樂，下星期好有吹喇交啦，係嗰啲。係 咩？咁我又唔認同喎， 因為我冇交係咪？ 的神，你以後每個禮拜負責。 系咯， 轮车 系咯， 提示佢啦。 咁点解阿莫冇说服啊？ 系咯， 系咯， 阿莫嗰只更有说服嘅，阵间讲就明噶啦。 好啦，俾你讲埋落去啦。 系啦，嗱咁啊， 又想入我冯迪生你。 但系咧，红色咧亦代表一种内在嘅心理形态咧，就系自恋啊。 哦，系啊， 系啊， 佢自恋啊， 我自恋。 我几欣赏的神系会认自己自恋嗰啲人 系啊，有好多好虚伪，边个系我点会自恋啫？我系自恋， 即系一攞镜头就好样衰啊，唔好影啦，跟住就戳住系咪？ 所以点解你打开我嗰啲社交平台，我好多自拍咧？ 系 咁，我系自恋嘛， 戳嗰啲咯， 系啊 ，OK， 系啊 ，OK 啊，嗱，咁自恋啦，嗱，不如我哋讲一讲 ，OK 啊，讲完啦，讲完啦 ，OK 啊， 系啦，嗱，不如我哋讲啊阿莫嘅颜色啊，阿莫咧，因为我成日见到佢黑白灰系 mix 埋一齐嘅，呢个就有少少复杂啦。咁嗱，其实咧，嗱，黑色咧系代表，不过阿莫系比较少黑色嘅，嗱，但系咧黑色系代表乜嘢咧？就话黑色嘅人咧，佢系相当有野心，而且好敏感嘅。我觉得敏感呢样嘢， 佢系敏感， 敏感时刻， 佢敏感。好敏感啊！ 越嚟越黑啊，个人 系。 如果唔系点做敏感时刻咧？系咪？系啦，嗱，但系有样嘢咧，呢个系真嘅，就系咧，佢哋好多时候咧喺一啲好容易嘅情况底下咧，情绪会变得激动啊。 啊，系噶， 着黑色衫嘅人 控制唔到自己嘅，系啦，双子座噶嘛， 系啦， 系咯，转头笑噶咯，嘻嘻笑添。 咁啊，激动完之后就好快冇嘢， 系， 可能呢个咧就系黑色 情绪起跌好大 准 人啦，系啦。咁同埋咧，黑色咧会比较帮助人哋咧去转移一个注意力啊，吓呢个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即系总之黑色衫嘅人咧好容易出嚟就 转第二个话题啊嗰啲咯。 或者我系觉得咧系，譬如好多舞台工作者咧，佢要 all back 咁样去入台噶嘛，即系佢唔好俾人去见到佢啊嘛，系啦，可能佢讲。呢一樣就係咁啦。好啦，同埋阿莫其中一個元素咧，就係灰色啦，係啦。咁啊，灰色嘅係象徵住啲乜嘢咧？就係、是比較平靜同埋成熟啊。所以咧，死呢個講唔講好咧？所以咧，好多中年人士咧比較中意著嘅顏色嚟嘅呢一個係。 講 係 冇問題㗎。你有冇指向想向我邊個？ 冇 咁尷尬。 冇， 因為一開頭就話啊，阿莫另外一隻顏色灰色咧，佢第一句咁講嘛，佢咪驚 啊？係啊。 灰色就好 common， 即係好多人著嘅。 係。是 common 的，咁呢个心理学家就认为啦，灰色的人呢是很明智的，而情绪波动呢比较低的，这方面是、是啦，而且他不喜欢引起人注意，亦会将自己处于一个中立的态度。咁会不会是你双子座混合好多嘅元素，所以吓你都有极端嘅性格咧、 啊？可能系啊， 佢系噶， 系好啊，师培咧， 好啦，咁啊，师培，啊，莫已经唔想讲呢样啦，系咪？嗱，好啦，师培， 我认同你啊，冇话唔想讲啊， 耶、多谢、 你又 hurt 到阿乐啦，你大件事啦， 系 我帮你咋？ 点啊，师培 ？OK， 好啦，师培咧，师培嗰个系点啦？不如师培，因为佢比较中意啲米色嘅嗰啲，我就讲讲绿色啊，系啦，嗱，呢个我觉得似嘅，就系话咧，心理学家就话啦，绿色。嘅人咧，佢系比較聯想到比較接近大自然啊，即其實佢個人咧係同呢個自然好融合嘅嚇，即係冇乜添加咁樣啦。同埋呢個人咧係會偏向和平，同埋容易有呢個滿足感嘅。咁著綠色衫嘅人咧，佢哋個人個態度咧偏向都係積極嘅嚇，同埋咧佢哋咧係有好穩定嘅經濟能力啦，而且亦都好識去關心人哋，同埋個性善良，有一顆温柔嘅心嘅。 哇，聽落好似幾好喎， 係 咯，係 啊， 係咪佢自己作 嘅？同埋都係同嗰啲睇嘅星座書一樣啊，永遠都冇壞處噶。佢講咁多全部都好處嘅， 有佢有講我成日發脾氣嘛。 可能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莫莉點都好嘅， 同埋紅色係自戀啊嘛。 係啊， 係咯，我覺得係陳思培嘅綠色嗰個答案係。 但好劲啊！连经济能力有冇都知 道。哇，即系有啦，中咗啦，系咪？ 可能佢暗砍 check 咗你唔知咧。 哇，好惊我。 独个人，独个人起舞，恋爱如醉做美梦。为某人，为某人苦恼，跪里藏万套长袍。今晚够枯燥。要踢了针线的角度，未烫平未烫平的布，望你能画上云图。明明赴约等不到，门铃再度锁好，未到一点做了到步，用那种速输给你好，未想到但想好，曾蝶色去透露。What to do？What to do?

冇见一段时间咧，我呢一个嘅百科全书又翻嚟啦。系啦，今次上次讲咩？记唔记得啊？ 记得。 上次 讲咩啊？ 个抽牌啊嘛，系咪啊？ 偷窥啊！ 哦，偷窥系。 上次系 讲个 CCTV， 系啊 ，CCTV， 跟住个抽牌嗰个广告， 系啦，冇错啦。今个星期又会讲啲咩咧？听下啦。 港珠的百科全书，快餐店对好多都市人来讲都是生活必须，但是过往有好多项科学研究显示，速食店提供的食物普遍都是被视为不够营养和不健康，所以都有部分人是反对速食的。速食文化由20世纪初在西方陆续进行工业化之后开始流行，随处可见的速食店成为了西方饮食文化的象征。在1950年开始出现雪柜和微波炉，东方亦都出现干燥形式的包装技术，令到速食变得更多元化。在好短时间入面，速食亦都进占了都市人的生活。 今天就跟你讲快餐店有关的事。 你讲快餐店都好啲，头先听你个 set 文嘅时候，你讲速食咧， 速食啊， 我以为你讲边方面嘅速食 文化，系、哦、啊， 有都市而家嘅速食文化咧， 唔系，其实都市速食真系好多嘢嘅， 系啦，需要讲清楚啊， 系啦，嗱，速食，你哋三个对于快餐店，即系多唔多要去快餐店食嘢，或者多唔多，即系会唔会系成日都做呢啲速食文化嘅嘢咧？ 我自己就少去快餐店嘅，但系我会多去茶餐厅同埋呢个粉面店或者车仔面店， 嗯， 都系啦，都系差唔多嘅嘢啦。 其实嗰啲都算速食噶，我成日觉得 速噶速噶， 唔会逗留超过半个钟至九个字咯。 系嗰、那个真系，因为其实短时间内就可以食晒噶啦嘛。佢嚟、 啊、 可能个过程制作有时要需时，啊、但系佢摆低可能系食到你直情仲出紧烟，你都已经食饱啦。 同埋个唔知点解喺个嗰啲嘅地方嘅文化就系你一食完你就会即刻走咯，你唔会食完之后继续坐喺度揿电话啊，喺度饮汽水啊，跟住睇下嘢先啊，咁唔会咯。 嗱，我食嘢系极快嘅、嗯，我平均我谂我五分钟就食饱嘢噶啦，你哋系咪咧？ 我都系，我都系， 系啊！我同你同我哋三个试过一次去食饭嘅时候，我系食得最快，落都快嘅。师培系摊住食嘅， 系同埋我 细怨咁啊！你好似 我集中力好低，食食下嘢我又讲嘢啦，又玩下电话啦， 系啊，好得意，冇人同你讲，但系你够自己讲咯。 其实我都唔知， 我成日觉得我哋呢啲食得快嘅人咧，我唔系好明啲人点解可以一餐饭食一个钟嘅， 系啊， 系一碟饭点样食一个钟 咧？好过分啊！嗰啲 你一秒钟滗一粒米落个口度都食唔到一个钟啊！ 系啊， 其实但系其实咧食得太快系唔好嘅，即系食得慢少少，或者你真系想纤体嘅人啦，或者想对自己个胃好啲咧，系应该食慢啲嘅。 嗱，我喺屋企逼出嚟嘅，我食嘢快系逼出嚟， 即系会俾人抢。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食饭系细碗嘅，即系嗱，我真系可以食两粒。钟嘅嗰餐饭、嗯，但我讲紧系五六岁嘅时候咧，我老豆成日闹我：你食咁慢啊，以后你冇得食噶啦！即系你出去食饭，你冇得争噶啦，争唔赢。最后咧，我就逼住自己食得好快、嗯，再加上以前咧做童军嘅时候，我真系经历过，我食得慢，我乜都冇得食啊， 好惨啊！ 真系成围台一打开咧，啲人咧冲住去夹噶。夹晒之后咧，我真系得个白饭咯。 其实唔止嗰阵时嘅童军嘅的神嘅，而家其实我哋成班食饭都系噶。如果我哋成班同事一齐食饭咧，又系噶，慢少少都冇。即系啲菜一上，你准备你预计嘅，嗌完菜之后几点钟开始有饭食。 系 咁咧，尽量唔好去厕所啦。 系， 因为你知噶啦，即系通常一上菜嘅时候就系咁热我咁即刻嚟晒噶嘛。嗯，哇！你試下嗰段時間去廁所，真係乜都冇。 我哋有一次試過，即係成班人咧，講十幾個人咧，真係去食嘅時候咧，我同阿斌同阿招已經企起身食噶啦， 係企， 因為坐唔到啊，係碟餸一到我哋就已經搶噶啦。 張台大咧，要企起身去夾快啲。 係啊，咁我哋就企起身食咯。 係男仔先係咁嘅，如果女仔都有好少見到咁嘅情況。 女仔咯。你問啊，女仔， 女仔堆啊，即系阿摩得一個女仔，所以佢忍唔住要跟住你哋嗰個速度去食啦、 啊。所以我醒目啊，知唔知點啊？ 點啊？ 每次咧都嗌侍應俾多個碗我嘅， 分 送 係啦， 分送 曬落自己個碗先， 係啊， 慢慢食。 即係我哋冇人性啊嘛，我哋係唔會 應啊， 我哋唔會夾送俾佢噶。你冇得食啊？即係見到，你冇得食啊？咁慘嘅， 夾俾佢哋嘅咋？係啊，知唔知點解我做呢個動作？因为我咁嘅时候，我就可以直夹俾自己先， 即系要谂计食饭。 系啊，要谂噶， 系啦，好攰啊。 嗱，但系呢个系可能平时我哋就速食啦。头先讲话食快餐店多唔多？ 多。 阿乐多 系咯。 阿摩咧？ 我都多嘅，但系唔系食嗰啲速食快餐，啲咩炸鸡啊、汉堡包嗰啲、都会嘅，即系比率都多。但系咧，我尽量会食嗰啲，而家咪有啲咩米线啊，嗰啲酸辣米线啊嗰啲嘅，我会买嗰啲或者拎走啊，或者车仔面啊、云吞面呢啲，我系经常性会食嘅咯。所以如果你话速食嘅话，会系呢啲多过系，即系如果个比率啊系多过炸鱼薯条嘅。 嗯，小乔咧， 我都系嘅。即係你話平時我哋見食嗰啲薯條啊嗰啲我就好少食嘅、 哦， 但反而頭先好似阿莫咁講，米線係會食得多嘅、 嗯， 即係普遍嚟講啦。因為你有時 lunch time 你冇咁多時間，你好難坐喺度慢慢食，然後等佢上幾個菜咁、樣又傾下偈。咁啊，通常夜晚嘅時候真係想食貴啲先會食啲慢啲嘅餐廳咯、 好啦，嗱，今日咧就要同你哋講啦，呢個係同快餐店有關。我哋咧香港咧都有一個好連鎖式嘅，我諗都經常食噶啦，某個英文字母嗰個 M。字啊嘛，快餐店啦，咁、然之后咧，我哋上个礼拜都，即前一个礼拜都讲过点酱呢样嘢啊嘛，系咪？ 佢个酱啊，其实赚好多钱噶， 佢出咗好多个款式嘅， 系啊， 系咪？嗱，咁我哋而家就先俾三个你哋估，究竟佢呢个酱边个先系真正嘅古仔？ 哦 ，OK， 第一个酱就是、以前咧曾经出过一个电影咧，叫做《太空也入樽》。 嗯。 有冇睇过？ 听过， 听过。佢其实系真人捞卡通片， 即系太空入樽 噶嘛。 唔系讲太空入樽，讲篮球员嘅。 哦，系咩？ 系啊， 我用紧太空入樽添。 佢有冇 水底入樽 嗰啲 friend 嘛？ 系啊，冇分别。 系啦，咁但系佢嗰个卡通片咧，其实系真人加卡通，当其时好 hit 嘅呢个电影。咁但系咧就入边咧，因为太劲啊，就讲啲运动员同埋卡通人物。咁、但系卡通人物咧，佢哋出咗一个酱咧，就系话究竟崔儿。佢嘅汗味系咩味咧？因为佢系楞咗嗰个系列，即系翠儿嗰个系列嗰啲嘅， 即系真系有个酱系翠儿嘅味， 叫做翠儿嘅汗味。 好， 系啦，但系香港冇噶吓，呢样嘢系外国先有噶吓。佢出咗一个，好，第二个咧就系、是、当其时咧有一个嘅卡通片，就系、是叫做花木兰。 哦，系 啦，大家都识啦，系咪？咁呢个咧，当其时咧，佢就为咗吸引好多人咧，咁啊推出咗一个酱咧，叫做木兰四川酱。 嗯， 哇，有谂头喎、咦，但系呢个酱真系好似听过。 系啦，嗱，咁但系咧，即系事隔咗好多年之后停咗，冇再出啦、玩咗一转啫、但后屘好多剧咧，成日都会出，我好想试啊，俾我试一次啦，咁样。后屘佢又再出翻一次咁样啦。好，第三个就系、是、哈利波特嘅怪味酱。 哦。 咁、那個 random 嘅，因為之前大家都出過啦，《哈利波特》就係有一個嘅怪味糖啊嘛，佢、就用咗呢個 gimmick 咧擺咗落去個醬度，咁、佢就嗰一排咧成日出啲古靈精怪耳屎味啊咁樣嘅味道啦嚇，係啦， 垃圾味、 垃圾味啊咁樣啦。以上三個究竟邊一個先係佢真正嘅故事咧？轉個頭話俾你知。 碎花，耳际又有笑话，犹如炎夏密码。两个在扫吉他，数个互相笑骂，快慰谈何代价？冰块做琵琶，添一口醉掉更好。以青春作细节，悠然共舞，不看地图。天气极美好，如海绷紧的脚步，我跟你，你跟我。始终从来未老，这里常有我，你我又似最初，肯骗时间的汗，施法术更多，够我没有承诺，只快乐的光。吃着喝着喝着叫着唱着抱着更多，中着养着醉着染着试着啜着更多，你着爱着每夜每夜那份蹉跎。我们扎地有声。迈步有风，我们隔上有花，我们同途做证，我们猎上有光，我们路上有火，我们就是有种，我们同途做证。 雪山，跳进神秘海滩如何？到马路去野餐，头又夜很灿烂如何？这欢乐也用完，总会有跌倒，当欣赏宇宙对倒，以青春作细致，悠然共舞，始终都给退到。天气未算好，想有一生给我到，我跟你，你跟我，始终总爱未老。这旅上有歌，你我又是最初，肯见时间的寒。诗法术更多，够我们任性过，只快乐的波。吃着喝着盼着叫着睡着抱着更多，纵着忍着醉着点着试着说着更多，你在爱着每日每夜哪怕蹉跎。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听下你哋自己分析先。阿乐觉得边个先系真？ 我觉得咧，嗰个啊哈利波特嗰个咧，即系嗰啲怪味像有耳屎味、鼻屎味嗰个系冇可能嘅。因为 糖都有出喎、 我知啊，但系我就系试过， 好 hit 噶喎， 食过食过，有一次玩 game 咧就系输咗咧， 唔使咁大只眼啊，食 啊收翻细啲咁讲， 做咩啫？ 我要 keep 住咁大只，我个食过好难食，即系咧你玩都好啦，系会赶客， 所以我头先就呢个系期间限定嘅， 系啦，但系我觉得会赶客嘅，所以我觉得咧三系假嘅，咁我buy一啦，一唔系我buy花木兰嗰个，即系第二啊嘛，系啦，第二嗰个， 师培， 我觉得第一个有啲奇怪，即系边个会想试翠儿嘅汗味咧？除非你话， 就 是、 咯 除非我明系 gimmick， 但系都拣一个吸引啲噶、即系翠儿系好得意，但系 好多人都中意翠儿。 某一个女星嘅汗味个酱会唔会吸引啲咧、 哦、？OK， 我唔知，我幻想啫。 师培味， 冇幻想。 冇 fantasy 嘅，不过对于我啦，可能我又觉得真卡通片有 fantasy 啲。 都系嘅，都系。 同埋卡通片佢任整一只香味都可以话佢臭，唔系话 咁不嬲都系噶啦，系啊，不嬲都系噶啦，任你砌 嘅 啫。 美少女战士嘅汗味可能我会想试多啲。 哇，正啊！ 系嘛？吓好另类咩？ 系啊， 俾你拣个美少女战士嘅汗味定翠儿嘅汗味咧？ 翠儿咯， 系啊。 俾你拣个啊，美少女战士汗味定礼服无面盒嘅汗味啊？ 礼服无面盒啦。我问啲女仔嚟做乜啫？ 好，阿莫咧，三个， 我拣第二， 第二个 系啦，因为点解咧？第三嗰个，我觉得佢哋会唔知道点整好啊。因为垃圾味嘅话，咁佢哋成日都清除啲垃圾，佢大家都知 道，成日都闻 啊，就已经想走噶啦嘛，唔会有啦。咁翠儿嘅汗味就头先我所讲啦，佢整咩都得嘅，系啦。咁所以我咧未必会。咁四川酱系咩咧？咁啊辣啫嘛，辣椒酱，同埋我系真系都睇过呢个新闻，仲要炒到好贵 啊！嗱，系啦，叻啦，犀利啊！喂，但系我想讲咧，我估唔到呢一个酱可以咁过分啦。 你睇多啲新闻咪知咯。 唔系，而家咪就系讲俾大家听，可能有啲人冇睇咧，系咪？好啦，嗱呢一。款酱咧，其实喺1998年嘅时候咧，曾经喺短暂真系出现过，不过唔系香港，喺美国，所以咧香港人可能冇接触过。但系咧，佢系因为一个嘅卡通片咧，因为一个嘅卡通片，佢系令到好多人都记得，当年我真系食过而觉得正。咁就因为呢单嘢咧，佢哋就出咗一 系列嘅期间限定嘅仗咧，喺个一日入边不停重复做咯。咁、你就可以不停试晒以前当年可能好轰动嘅仗啦。咁、但系咧，阿莫头先都话啦，哇，這个仗好贵噶。佢话原来有人拍卖咧，直情可以叫价叫到1.4万美金。 系啊， 即系11万嘅港币啊。 即系个仗留到依家，如果你再买翻嗰只仗要1.4万， 唔系啊，佢曾经推 出 过， 系 啊，仲、有人要求呢一、這个快餐店去 做啦， 做呢个仗， 系啊，咁佢就直情系劲到咧，曾经做咗一个嘅大抽奖，个抽奖就系呢三个幸运儿咧都可以抽中你嘅话，每人送一樽大约16磅。嘅木蘭四川醬， 哇， 係啊，所以就即係阿莫之前都講過啦，嗰個什麼蛋黃醬啦，可能對於我哋四個嚟講覺得嘔心怪味，但其實係有好多人中意。 但我想講咧，呢一個醬咧，早排香港係有推出過， 哦係咩？ 限量版又係。 你講木蘭四川醬 係啦，呢個四川辣醬定啲四川乜醬咁樣啦，叫做咁唔係叫木蘭咁樣嘅。咁但係咧，我想講咧，我即刻再試就係、睇，哇！美國好勁嘅喎，等我試下係點嘅先咁。咁可能因為外國人嘅口味同我哋華人嘅口味真係 唔同 咧，咁我又覺得唔係話去到我會叮一聲咯，我會寧願食翻甜酸醬咯，都係最愛甜酸醬。 甜酸醬， 即 係普通啡黃，啡黃 嗰只咯，因為我覺得佢好鹹啊，我食過。 但係辣唔辣嘅咧？ 唔辣嘅。好鹹， 我諗佢唔可以太辣嘅，因為始終咧佢都係貨小朋友為主咧，佢太近佢唔得噶，即係小朋友頂唔順 嘅。我因為我以為四川係應該係賣麻辣嘅，咁如果你話係鹹嘅話，咁、就唔係我幻想嗰種。 佢變咗辣雞啦， 辣雞係啦。 系啦，咁又兼味 啦。 系对大人嚟讲系啦，但如果佢间餐厅款系货小朋友就未必得啦。但系咧，我就系话咧呢一个咧咁多款酱咧，我系有一只酱我唔得噶 ，B B Q 酱。 哦，我未喎。 系啊，呢、這个就系好多人都同我讲，哇 ，B B Q 酱真系天，即系天做出嚟嘅恩物啊！咁样，我系唔得噶。 唔系，B B Q 酱系我第二个最爱嘅选择咯。第一个始终都系绿色。 我都系。 哦，咁呢个系呢、這个我最 original 嗰、那个，最好食嘅。但系头先嗱，讲下酱啦，你知唔知道原来佢哋啲鸡咧？嗰啲雞件咧，都係有啲特別嘢嘅喎， 係假噶嘛？啲人話 唔係 雞嚟噶嘛？ 唔係，原你咪發覺咧，打開嘅時候你見到嗰啲雞件咧個樣唔同噶，原來佢哋每一隻都有名嘅， 係咩？ 嚇、唔知道咧， 哇！真係唔開心到叫 出每一隻 睇多啲新聞啦、 啊。但係一定個盒入面一定會有嗰一隻，係一定會有 佢有幾款㗎？佢有四，其實咧佢 total 咧有四隻唔同嘅系列嘅。咁佢咧就有幾個解説嘅。第一個就係話咧，原因係因為佢做嘅時候咧，咁佢咁嘅形態之後咧，佢做出嚟。炸嘅時間啊，會計得清楚啲啊，同埋咧擺入去雞件個盒嘅時候咧，會靚啲啊，咁所以佢就個切割上咧係唔同，咁其實入邊咧四個形態嘅啫，咁所以大家咧食嘅時候咧，打開睇下究竟入邊有幾多隻 形。我最長嗰只， 點醬好點啲，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視覺上大啲啊嘛， 係啊， 新聞真係咁寫噶， 係啊，你睇下， 咁奇怪嘅。啲新聞寫啲咁嘅嘢， 係啊，有解釋噶。阿姐翻嚟睇下啦，咁啊，食嘅時候就可以睇下啦。咁啊，下次呢個百科全書再見你啦。 無承諾，必須踏穩，傾講不必認真，如疲累。我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护荫。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曾遗憾错 珍惜下个。前行吧，亲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座，仍不知的结果。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身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徒无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说，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亦都未设立相应执行机构，是近年港独等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活动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强化执法力量，已经成为突出问题和紧迫任务。张晓明发表文章解读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有关港澳部分，指出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切实用起来是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重要途径。张晓明又提到，无论几时重启政改，都必须遵守基本法有关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八三一决定，必须确保行政长官由中央信任的爱国者担任，而特区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亦都必须以爱国者为主组成。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二十三条立法可以对涉及境外政治聯繫的行動有所制衡，但是現時香港最重要是平息騷亂，政府在執法方面未做到最好，政府應該研究依據現時香港法例和案例處理相關問題。至於是否應該在這個時候討論二十三條立法的工作，梁美芬說這個政治問題要交由政府判斷，但是認為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政府应该积极研究，亦都要同社会开心建成讨论，分析立法的好处以及点样减少争议。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认为，现时香港社会局势紧张，张晓明向特区政府施压要硬推二十三条，是唯恐天下不乱。而今次运动和港独无关，有关讲法是火上加油。陈淑庄说，如果政府在未处理好现有问题就推出二十三条，只会令社会更加分裂。有网民发起傍晚六点在金钟天马公园举行祈祷会，集会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部分市民提早一个几钟头去到现场。大会将会为昨日逝世的科大学生周子乐、早前离世的资专设计学院学生陈燕林，以及系受枪伤的中五学生曾志健等等的人祈祷和打气。从事社福界工作的陈小姐表示，周子乐的死令到很多人很愤怒，她不满警方调查周子乐堕楼的意外，认为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市民胡先生就说，参加追悼会是希望集气，提醒政治冷感的香港人，以及是给外国人知道有人愿意为香港的未来牺牲。天马公园连接立法会和特首办的通道一度有防暴警员戒备。政府今早在礼宾府宴会厅举行分衔颁授典礼。政府早前表示，因应近日的社会气氛，典礼改以闭门进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頒授勳銜，其中全國政協常委兼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以及是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顧問洪祖航獲頒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發新聞稿表示，他在頒授警隊卓越獎章環節期間舉起標語，並且高叫口號抗議，最後被多個保安員抬走。許智峯是區議會選舉中環選區候選人，同區另一個候選人是黃宗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1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略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借收费广场对下一段车多。跟住咧，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近住新光中心对开慢线较早前有意外噶，咁不过咧意外大约喺六分钟前清理好噶啦，龙尾排到过去彩虹村。咁就系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新光中心对开慢线有意外，咁不过清理好啦，龙尾排到过去彩虹村。咁另外咧，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排到过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咧，提翻你一啲机场快线嘅消息啦。咁就系机场快线由今晚10点开始，正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服务，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喺今晚嘅9点开始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系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丽景桥面去葵芳，同埋大榄隧道收费站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啱啱收到一个最新消息，咁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于港湾一段咧，因为有道路事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咧排到过去九龙城汇旋处。咁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于港湾一段咧，因为有道路事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城汇旋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现正接受申请，住户达到工时要求，入息同资产有符合限额嘅话，就可以申请。每名合资格仔女都可以获发儿童津贴。同住屋企人工时可以合拼计算，一人住户都可以申请嘅。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fa.gov.hk 或者打25583000问下啦。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邀你投票肯定。 破镜作曲李十一，作词王乐儿李十一，主唱 Mirror。我记得作曲张家诚，作词张美贤，主唱吴若希。 我记得天空一片黑，没人爱，像瞬间触不到岸。 Mountain 作曲 Fan Chan， 作词 Fan Chan Fisher Can， 主唱 Nowhere Boy。 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Chip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再找不到你共鸣，有谁人聆听？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你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当跌再硬朗也会负受我，我换着一粒沙跌荡，雨雨就红火红火，也要再盛放，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底最后荧光荧光，残骸留在过去请念中、啊啊啊、重新出发 脆弱的时候，但是在这个脆弱又黑色的世界里面，你总会找到一点点的光，一点点的荧光。它是陈雷有这一首《荧光》，跟住落嚟就有云子龙。 Cyclone Joker，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 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星期慢动作啦，揾嚟三位朋友仔同我哋倾倾偈啊！咁啊，如果大家啦都有留意开香港嘅玩具啦，甚至乎创作啦，咁啊呢一个活动咧都不能够忽视嘅。咁啊，先邀请三位鼎鼎大名嘅师傅咧一齐倾下偈先。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Eric So。 你好 ，Eric So。 你好，我系 Kenny Wong， 大家好。 Hello，Kenny。 Hello， 我系阿 B。 Hello， 阿 B。嗱，三位我哋上年咧都系喺 Art Vinyl 嗰度啦，就系见过面啦，倾过偈啦。咁啊嚟到第二年啊，都喺呢个礼拜啦就出现啦，就同大家见面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再一次分享一下？点解会有 Art Vinyl 呢一样嘢嘅诞生咧？ 由我讲啦，大家认识嘅 Eric So 都系由 Designer Toys 去到 Art Toys， 咁其实都分割唔到噶啦。咁所以去到呢啲位咧，反而就我觉得我有好多嘅經歷或者叫經驗，可以叫同人去交流啊，去傾偈啊咁。咁只一個就係因為因緣際遇啦，又係永遠都唔係話約出嚟遞個 proposal 嘅啫。咁因為我識到今次其實 Art Vinyl 嘅主辦單位阿 Bit， 咁其實我哋反而就唔係透過公仔認識嘅，我哋係透過去行藝術展啊，睇藝術品開始嘅， 即係行街街嘅時候熟咗啦。 咁佢自己本身係一個 art collector， 咁之餘佢自己本身嘅本行就係做一啲 event 啊，做一啲 project 去幫啲品牌去做。咁所以當傾開就話，大家唔係在於係做玩具，而係興趣喺藝術同玩具。咁傾開偈就話，喂，不如揾啲嘢搞下啦。咁正所謂佢係 art collector， 就一定有啲態度或者有啲方向想做。咁如果問著我，咁我梗係唔會掉低我嘅玩具而完全做咗第二樣嘢啦。咁所以一講開就話，我又識又熟嘅，不如搞啲展覽係關於玩具啦。咁但係因為出面正所謂我咁多年嚟見到好多就係 toy show 啊，或者喺本地啊、海外都係好似個進展或者個變化唔大，都叫有啲重複緊，只不過分別係大同細之分， 已經去到比較成熟嘅發展。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再要有空間發展嘅，其實都唔好喺原先嗰度再著墨太多啦。不如我哋抽離遠啲去做一啲新嘢玩啦。咁而正話你都聽到就係，因為我哋喺藝術嗰邊叫做多啲興趣，不如我哋將樣嘢叫再提升。或者再拓展一個新的平台空間，等我們這些做緊玩具的同業或者同行或者叫 artist 或藝術家，有一個另一種演繹的方式去做現在我們所形容的 art toy 或者 designer toy， 是這樣開始咯。 我沒記錯啦，上年我行 art vinyl 的時候挺舒服的，真的有些空間可以同設計師啊，又或者真係藝術家啦，交流一下。而最關鍵嗰樣嘢咧，就係我記得嗰個情況係好得意嘅，就係用咗一部咧好有趣嘅，好似自動售賣機嘅東西，就解決咗排隊黨嘅問題。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好似正話你聽到，其實我哋一路都係用住一個唔係主辦單位嘅心態，而係我哋係用家。咁我哋都會有參與人哋嘅展覽啊，或者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睇到就係、是。你會經過見到啊，點解都未開 show 啲人喺出面排隊啊？咁有啲就好痛苦啊，有啲入咗嚟覺得好辛苦啊。咁覺得如果係我就唔排啦。咁但係我又想買嗰樣嘢，咁點算呢？ 係啊，甚至乎有啲貪心，我排得 A 又排唔到 B。 係啦， 咁點算呢？顧此失彼咁。 係啦，咁所以當我哋上年第一次做就我哋先要做就解決。我哋自己如果係用家面對嘅問題，有咩辦法呢？咁所以上次就試一啲新嘢，就我哋用一部自動販賣機，可唔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呢？咁啊開始試咯，咁試咗出嚟，又幾有趣喎，又解決到一啲大家排隊嘅問題喎。咁排，因為唔使排隊，佢哋入嚟，就算好叫做唔幸運地抽唔到，佢哋唔會鬧我喎。 咁呢件事我覺得，唉，好啦，我安心，至少唔使俾人鬧啦。 即係起碼大家都唔會覺得係同時間鬥快，同人海鬥耐力 啊。咁、嗯、因為最慘重要，即係你知有時好現實，有啲叫做爭啦，或者叫唔公平啦。 嗯。 咁再去到如果有啲好商業嘅考慮，有啲仲會出現一啲打尖啊、嗯，或者出現一啲 黃牛嘅情況、 惡霸咁嗰啲，咁嗰啲我哋係控制唔到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哋冇呢件事出現，呢啲嘢就唔會發生。咁、 嗯、 唔發生就冇人投訴，冇人投訴我哋就安樂啦。 咁、嗯、大家無論行又行得舒服啦，你哋可以同啲 fans 啊，或者同其他同行啦、啊，可以即係 交流 多啲。係 啊， 講到交流，其中有一點好得意，都要問一問啊 Kenny， 因為啦，即係設計方面啦。你嘅 Molly 咧，其實都已經 crossover 好多好多唔同嘅東西啦。咁我印象中啦 ，Art Vinyl 啦，好有趣就係會一大班artist 啦，都會一齊咧去玩一啲創作嘅。其實係一個點樣嘅諗法出現？係佢哋有啲 IP 傾好咗啦，係交俾你哋啊，定還是哇我哋一齊諗下今年有啲咩一齊玩？ 呢、這個其實我覺得係 Art Vinyl 有一個幾有趣嘅地方，就係、是、一路佢之前講咗好耐，後屘佢真係實現到就係同其他嘅展會最大分別。佢有一個佢提供一個 IP， 一個相當唔錯嘅，好似上年我哋同一個 運動 品牌合作啦。咁因為呢個對於嗰、那個啱啱入嚟做呢一行或者係新嘅 artist 係特別重要，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難嘅機會嚟嘅。即係我哋呢叫所謂老師不老前輩咧，就更加要嚟撐啦，就話俾你聽呢件事都係我哋好支持嘅。咁同埋難得有個機會可以俾你一個直接可以同呢個品牌合作。咁大家咪會攞盡曬心機入去囉。咁呢個已經跳過咗，可能佢要捱好多年先至有個客搵你做嘢。而如果你真係喺個 IP 度做得成功，有成效或者有效果，咁可能說不定嗰個品牌會搵你做嘢。咁呢個亦都係提供咗俾一個嗰啲 artist 啊或者設計師創作人有一個好好嘅平台。 哇，好好嘅穿中人，即係如果我今年加入嘅時候，我好難想像我會同譬如一個足球品牌咁樣去 crossover， 可能哇十年之後都唔知道有冇呢個機會。 係㗎，真係㗎。 咁今年呢，今年嘅玩玩意又係咩呢？ 今年犀利 嘅。阿Ben係啦， 今年呢我哋呢就同 Media Link 啦一個 license， 咁中間就同佢傾咗啊，我哋有咩主題可以玩，咁而佢好好地就喺佢宏宏咁多嘅品牌 IP 裏面呢就揀咗捉鬼敢死隊。就係捉鬼敢死隊，係啦，就係、是、大家嘅叫做集體回憶啦。咁啊，適逢35周年啦，下年有一個新嘅電影會上啦，咁所以會係一件都幾大嘅事嚟嘅。咁所以佢哋好好就俾Ghostbuster 呢、這個呢、這個 film 啦，呢個主題就俾啲設計師去可以做一件係關於呢個品牌嘅一件 art piece 咁樣。 咁我調翻轉頭落到去咁多位 artist 嘅玩意上面咧。會有啲咩諗法出現嘅呢？ 其實我諗咗好多嘅，因為又礙於一個製作上啊、時間上又有一啲嘅考量咧，咁終於諗咗個又靚又正又勁嘅效果出嚟，咁就攞咗嗰個棉花糖嗰、那個 棉花糖怪， 嗰只怪獸就加咗落去，就膨脹咗個 Molly 身上。咁就基於版權方， 好似米芝蓮嘅咯咁樣。 係出嚟個效果又出奇地夾喎，我好中，我自己都好中意，係咯，都好嬲啦，得五隻，我唔知點樣 keep 一隻咯， 一火行久遠 啊， 係啊，咁都要問多阿 B 多少少啦，嗱，啱啱就講到會有個 IP 就俾一大班artist 啦，一齊去玩啦，一齊去創作啦，咁其實 Art Vinyl 啦，調翻轉頭創作呢一個 project 嘅時候，我都想問嘅，譬如個名點樣嚟啦？甚至乎即係每個項目啦，或者每個活動都有啲好 signature， 譬如 logo 啊，或者啲吉祥物啊等等。你哋嘅諗法又會係點樣嘅咧？ 哦 ，Art Vinyl 個名係我哋一齊諗咧，就係因為我哋想將嗰件嘢，好似頭先阿 Eric 講，將呢個 design toys 呢樣嘢咧，昇華好似一件藝術品咁樣。咁你見好多藝術品，我哋當雕塑咁樣啦。咁雕塑一般嚟講，大家嘅印象可能係銅啦，或者係木啊，即係呢一啲咁嘅 素材 啦。咁原來 vinyl 即係喺個膠，即係喺 design toys 裏面最比較出現多嘅就 vinyl。咁如果佢用一個膠嚟呈現，都可以一件雕塑嚟嘅喎。 咁所以我哋就會諗到佢咩啊？如果佢 art vinyl， 其實佢都係一件 sculpture， 咁佢一件雕塑，只不過係用膠嚟做呢個素材啫。咁佢其實嗰個藝術成分都好高嘅，因為如果你見好多 design toys 係做嗰個無論係質素啊，或者係所有嘢都係去到差唔多藝術品嘅級數，咁所以我哋會想將呢件嘢話俾大家聽，啊，佢都係一件藝術品，佢都係一件雕塑嚟嘅，所以有 Art Vinyl 呢個名 字。嗯，咁頭先我哋咪前啦，Eric 蘇東華啦，個名啊，個 logo 都係一個神來之筆嚟喎，係咪咧？ 可以係咁講嘅，神來之筆。我比較特別係我哋用個顏色啦，即係除咗嗰個 Art Vinyl 嗰個字之外，咁我哋其實有一個好似類似主題顏色，就係好多顏色融埋喺度。 嗯， 因為我哋唔想有一個好特定嘅顏色去代表一樣嘢，因為一個好一個大熔爐咁樣嘅，即係所有人用唔同顏色，咁即係好似 be water， 所有嘢咧都可以係喺裏面呈現好多唔同顏色，好多唔同嘅 form， 咁所以我哋會用一個好似一啲流水色啊咁樣嘅顏色，就話俾大家聽，即係藝術品可以有好多唔同顏色度呈現啊，唔同顏色咁樣融喺睇咁樣。 同埋創作就係咁樣噶啦，即係冇一個框架框住。係 啊，冇錯。 係啊，你有唔同嘅顏色啊，唔同嘅模式咧，都係一樣有趣嘅東西嚟嘅。咁嗱，講到Art Vinyl 啦，上年我去嘅經驗咪話行得好舒服啊，咁啊同唔同嘅設計師啊佢哋去傾偈嘅。今年其實成個展期啦、時間啦、地點啦，大家可以喺邊度準備定咧？ 今年其實地方同上年一樣，都係喺翻荔枝角 D2 Place 嗰、那個商場入邊嚇。咁時間係11月9號同10號兩日。 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咁已經係發生緊嘅喎。 係啊，係啊， 係啊。咁見到 Eric 又同佢 say 個 hi 啦，佢好鍾意你同佢影相。 唔係傾偈，傾偈， 傾偈。 我好長氣嘅。 係啦，嗱，今集嘅時間暫時嚟到呢度，我哋下個星期咧繼續揾翻三位上嚟啦，就講多啲啲啦 ，Art Vinyl 背後嘅一啲有趣嘅事情啦，甚至乎創作啊，或者同粉絲交流嘅一啲點滴咯噃。下個禮拜見。I ain't afraid of no ghosts.